不是还是深爱着对方，像开始是那样握着手，就算天快亮。我们现在还在一起会是怎样？我们是不是还是隐瞒着对方，像结束是那样？明知道你没有错，还硬要我原谅。 七年前的一首歌，如今听来，因为加了一些故事的色彩，会变得也突然间豁达，也突然间好想笑。这首歌呢，因为在 Penny 的一次音乐的分享会上，一个歌迷跟他对唱呢，最近几天呢被大家又熟知，然后又可能在你的音乐播放器中经常听到。是啊，后来的后来又变成了怎样，其实我们也都不知道。过好你自己的生活，有这样的心态，一个非常能够释怀的心态才是最好的。继续我们爱得更久点这样一档电台点歌节目，有时候可能也没有什么非常想要送歌给谁的人或心情，但是呢就是很想念一首歌。如果自己要在家里的话，可能会按动你的音乐播放器，但是既然在听广播，就希望你从电台当中帮助我传递一下。古一坤朋友说，你那里有没有孙燕姿的爱情证书？孙燕姿的爱情证书，好想听。这里没有毕业证书，但有爱情证书。 寂寞当然有一点，你不在我身边，总是特别想念你的脸。距离是一份空枕，相爱的誓言最后会不会实现？我们为爱还在睡，却沟通的语言却 听完这首歌，希望你的心里面关于爱情这门学科的整体的能力哈，也在慢慢的提升，有一天真的可以拿到这张爱情证书。下面这首歌我想送给一位叫做 Sa Blueberry 的朋友，他说久违的风吹散了沙尘，又看见了星空，安静的夜晚，想为自己点播一首安静的歌，沉浸在这个难得的有星空的夜晚。我送你这首歌叫做 You， 歌里面他唱了很多你的好。 You are the sun， You are the desert plain where the wild horses run。 I want you to know you're the first star。To feel that you're mine, dear. Oh, and I want you to know deep as a valley, sweet as a stream.Dark as a storm cloud, and bright as a dream. You are the summer, you are the sun, you are the desert plain where the You're the first star. I want you to know the grace you're made of. I want you to feel that you're mine, dear. Oh, and I want you to know 这首歌叫做 You， 就是在唱你，如此认真地观察过你，如此细节地记住了你的种种，应该是心里非常把你当回事儿的人。继续爱得更久点，下面应该是一首可以大合唱的歌吧。舒兰男朋友，可以送我一首追光者吗？看来是光亮不足的朋友了，把光送给你。 如果说你是海上的烟火，我是浪花的泡沫，某一刻你的光照亮了我。如果说你是遥远的

属于你的告白气球已经快递到你耳朵里了，希望听完之后今天晚上会格外的愉快。这位叫做飞鸟音的朋友，他说我正在听节目，也是好久没有听了，以为我的老式收音机坏了，原来是电池没电了。 有些时候你怀念从前日子，可天真离开时你却没说一个字，你只是挥一挥手想扔掉飞纸，说是人生必经的事，就和他几分却又感觉怅然若失。镜子里面想看到人生终点，或许再过上几年你也有张虚伪的脸，难道我们是为了这样才来到这世上，这问题来不几下，每一天一年总是匆匆忙忙。你我来自湖北、四川、广西、宁夏、河南、山东、贵州、云南的小镇乡村，

日前由好莱坞实力派演员凯特·马拉、汤姆·菲尔顿主演，根据真实故事改编的美国电影《战犬瑞克斯》宣布定档5月11号，发布了并肩作战版预告片，不但展示了超人战争实景，更有人狗不慎触雷险象环生的惊险场面。战犬瑞克斯在国外一经上映，便以其真情实感打动无数观众，收获大量好评，被《滚石》杂志评为一部感人至深的电影。优酷自制网络综艺节目《这就是街舞》已被买下海外播出版权，首轮将在马来西亚、新加坡、泰国等10多个国家和地区电视台播出。虽然没有透露具体的版权价格，但据了解，这次《这就是街舞》创下了国内网综海外版权的价格新高。以上信息由张燕编辑播报。 红星美卡龙西四环商场燃战京城，4月5日至22日，购物立享95折，1元咖啡机99元，功能沙发大换购，飞利浦43寸电视、双立人锅具套装等5档好礼，买赠不限量，详询店内。 晚上9点，带着伟大的爱去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儿。 妈妈，生日快乐，我爱你。 哎，哥们儿，没事的，你一定行。 亲爱的，我好想你，你要好好的。 嘿，姐们儿，别哭了，明天咱们大吃一顿，我请客。 宝贝，加油，下次考试一定能更好。 傻丫头，我会一直陪在你身边的。 那些你说的，都是最动听的。北京音乐广播 FM97.4，周一到周五晚上9点。爱得更久点，我要再说一遍，我爱你。韩丽主持， 我是韩丽，巧克力的丽，坐标北京建外大街14号，欢迎来到电台点歌节目《爱得更久点》。不管你听了多少年，只要在这个晚上你有点歌的冲动，都欢迎登录新浪韩丽微博。这位叫做 PNRS 的朋友，他说今天刚好和闺蜜一起听这档节目，所以想点播庄心妍的以后的以后送给他，希望我们的友谊也可以持续很久很久，多年以后能在一起听一首喜欢的歌，同时也想起过往的种种种，却不带着任何的难过或遗憾，真的就算是成长吧。 风决定要走，云怎么挽留，曾经第四纠缠放空的手，情缘似流水，覆水总难收，我还站在你离开的路口，你既然无心，我也该放手，何必痴痴傻傻纠缠不休，是情深缘浅，留一生遗憾，还是情浅缘深，一辈子缘由，没有以后，一个人笑和点酒，窗台外的衣服有没有人来收，既然 痴傻傻纠缠不休，是情深缘浅，留一身遗憾，还是情浅缘深，一辈子怨偶。没有以后，一个人笑和点头，窗台外的衣服有没有我来收， 不管是后来的后来，以后的以后，后来的我们都将走向一条虽然距离当初那个人越来越远的路，但是可能也是距离越来越好的自己更近的一条路。阳光一点可好，这位听友他只想为夏佐若点播这首第一次。 当你看着我，我没有开口，已被你猜透，还是没把握，还是没有符合你的要求，是我自己想的太多，还是你也在闪躲？如果真的选择是我，我鼓起勇气去接受，不知不觉让视线开始闪烁。哦，第一次我说爱你的时候，呼吸难过，心不停地颤抖。哦，第一次我牵起你的双手，失去方向，不知该往哪儿走。那是一起相爱的理由，那是决定，绝不会。 是第一次知道天长地久。 这件事真的是太有唯一性了，不管之后又重复了多少遍，第一次的感受永远都是最最强烈的。祝我生日快乐，要送给 Seven 春，今天是你的生日吧，开开心心的生日快乐。 我知道伤心不能改变什么，那么让我诚实一点，诚实难免有不能控制的宣泄，只要关上了门 418家装家电节， 4月18至22日，三 C 家电全程狂欢， 爆款五折起，满额送苹果十， 保价到五一，贵就赔哦。 晚上9:45了，要带出今天晚上的最后一首歌。看到有许多朋友，可能这段时间的情绪似乎有些微妙的波动，有很多的负面情绪。京城小海说，能不能送我一首歌？现在的我越来越活不明白了，为什么呢？而且也控制不住自己的负面情绪，是不是就爆发一下？这一切大概都是你没有静下来，甚至是无能为力的一种体现吧。送你一首平静的歌曲，希望这份幸运能够给你带来积极的情绪。明晚男左女右，之前的爱得更久点见，稍后是男左女右。 离别了才觉得刻骨铭心，为什么没有发现遇见了你是生命最好的事情？也许当时忙着微笑和哭泣，忙着追逐天空中的流星，人理所当然的忘记是谁风里雨里一直默默守护在原地。原来你是我最想留住的心意，原来我们和爱情曾经靠得那么近，那为我对抗世界的决定，那陪我淋的雨，一幕幕都是你，一尘不染的真情。与你相遇好幸运，可我已失去为你泪流满面的权利，但愿在我看不到的天际，你张开了双翼，遇见你的注定，他会有多幸运，多幸运。最想留住的幸运，原来我们和爱情曾经开始